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五章近邻第三十七集。 时间一分一秒过得很慢，他们的耳朵似乎比平常敏锐得多。哈利简直能捕捉到风的每一声叹息以及每根树枝折断的声音。出了什么事？其他人在哪儿？最后，随着一阵嘎吱嘎吱的巨大响动，他们知道是海格回来了。马尔福、纳威和牙牙也跟他在一起。海格怒气冲冲的。情况似乎是这样的，马尔福搞了个恶作剧，他悄悄藏到纳威后面，然后一把抱住纳威。纳威吓坏了，就发射了红色火花。 你们俩闹出了这么大动静，现在我们要抓住那东西就全凭运气了。好吧，我们把队伍换一换。纳威，你跟我和赫敏在一起，哈利，你和牙牙还有这个白痴一组。对不起， 海格又小声地对哈利说， 不过他要吓唬你可没那么容易，我们还是赶紧把事情办完吧。 于是哈利和马尔福、牙牙一起朝近邻中心走去。他们走了将近半个小时，越来越深入森林内部。后来树木变得极为茂密，小路几乎走不通了。哈利觉得地上的血迹也越来越密了，一棵树的根上溅了许多血，似乎那个可怜的动物曾在附近痛苦地扭动挣扎过。哈利透过一棵古老的栗树纠结缠绕的树枝，可以看见前面有一片空地。 看， 他低声说，举起胳膊拦住马尔福。一个洁白的东西在地上闪闪发光，他们一点点地向他靠近。没错，那正是独角兽，他已经死了。哈利从没见过这样美丽这样凄惨的情景。独角兽修长的腿保持着摔倒时的姿势，很不自然地直伸着，它的鬃毛铺在漆黑的落叶上，白得像珍珠一样。哈利刚朝它跨进一步，突然一阵簌簌滑动的声音使它停住了脚，呆呆地站在原地。空地边缘的一丛灌木在抖动，接着从阴影里闪出一个戴兜帽的身影，在地上缓缓爬行，像一头渐渐逼近的野兽。哈利、马尔福和牙牙都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。那个穿斗篷的身影来到独角兽身边，低下头去，对准尸体一侧的伤口，开始喝他的血。马尔福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，撒腿就跑，牙牙也没命地逃走了。那戴兜帽的身影抬起头，一眼就看见了哈利，独角兽的血滴落在他胸前。他站起身，飞快地向哈利走来，哈利吓得动弹不得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剧痛穿透哈利的头部，这是他以前从没有过的感觉，就好像他的伤疤突然着了火一般。他视线模糊，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。他听见身后有马蹄小跑的声音，什么东西从他头顶越过，朝那个身影扑去。哈利的头疼得太厉害了，他扑通跪倒在地上，过了一两分钟才缓过劲儿来。当他抬起头时，那个戴兜帽的身影已经不见了。一个马人站在他身边，不是罗南，也不是贝恩，这个马人显得更年轻些。他的头发是白金色的，长着一副银鬃马的身体。 你没事吧？ 马人把哈利拉起来问道。 没事，谢谢你。刚才那是什么东西？ 马人没有回答，他的眼睛蓝得惊人，像淡淡的蓝宝石。他仔细打量着哈利，目光停留在哈利额前那道鲜明而涨红的伤疤上。 你就是波特家的那个男孩， 他说， 最好回到海哥身边去，森林里这个时候不太安全，特别是对你来说。你会骑马吗？这样可以快一些。 啊，我叫费伦泽。 他又补充了一句，一边弯下前腿，把身体放低，让哈利爬到他的背上。突然，从空地另一边又传来了更多的马蹄声。罗南和贝恩从树丛中冲了出来，腹斜处剧烈地起伏着，汗水淋漓。 费伦泽！ 贝恩怒吼道： 你在做什么？你让一个人骑在你背上，你不觉得丢脸吗？难道你是一头普通的骡子？ 你们有没有看清这是谁？ 费伦泽说： 这是波特家的那个男孩，得让他赶紧离开这片森林，越快越好。 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？ 贝恩气冲冲地说： 记住，费伦泽，我们是发过誓的，绝对不能违抗天意。难道我们没有看出行星的运行所显示的预兆吗？ 罗南不安地用蹄子刨着地上的土。 我相信费伦泽认为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好意。 罗南用他那忧伤的声音说道。贝恩生气地踢着后腿。 出于好意？那件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马人关心的是星象的预兆，我们没必要像驴子一样追着在我们森林里迷路的人类乱跑。 费伦泽气得突然用后腿直立起来，哈利只好紧紧抓住他的肩膀，才没有被摔下来。 你们没有看见那只独角兽吗？ 费伦泽咆哮着对贝恩说。 你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被杀死了吗？还是行星没有向你们透露这个秘密？我一定要抵抗那个潜伏在我们森林里的家伙，贝恩。是的，如果必要的话，我要和人类站在一边。 费伦泽说完，轻盈地转过身，哈利紧紧地贴在他身上。他们向树林深处冲去，把罗南和贝恩贴在了后面。哈利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 贝恩为什么这样生气？ 他问。 还有，刚才那是什么东西？你把我从他手里救了出来。 费伦泽放慢脚步，提醒哈利把头低下，躲开那些低垂的树枝，但他对哈利的问题却避而不答。他们默默地在树林间穿行，许久没有说话。哈利还以为费伦泽不愿意再跟他说话了呢。然而，就在他们穿过一片特别茂密的树丛时，费伦泽突然停下了脚步。 哈利波特，你知道独角兽的血可以做什么用吗？ 不知道。 哈利听到这个古怪的问题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说道： 我们在魔药课上只用了他的脚和尾毛。 那是因为杀死一只独角兽是一件极其残暴的事。 费伦泽说： 只有自己一无所有又想得到一切的人才会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。独角兽的血可以延续你的生命，即使你已经奄奄一息，但是你必须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。你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，屠杀了一个纯洁的、柔弱无助的生命，所以从他的血碰到你的嘴唇的那一刻起，你拥有的将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生灵，一条被诅咒的生命。 哈利望着费伦泽的后脑勺，他在月光下闪着银色的斑点。 可是谁会那么不择手段呢？ 哈利大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。 如果一辈子都要受到诅咒，那还不如死掉，是吗？ 不错。 费伦泽表示赞同。 除非你只是用它拖延你的生命，好让你能够喝到另一种东西，一种能使你完全恢复精力和法力的东西，一种使你长生不老的东西。波特先生，你知道此刻是什么东西藏在学校里吗？ 魔法石？当然了，长生不老药。但我不明白是谁。 你难道想不到吗？有谁默默地等了这么多年，渴望东山再起？有谁紧紧抓住生命不放，在等待时机？ 一时间就好像一只铁爪突然攫住了哈利的心脏，在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中，他仿佛又一次听见海格在他们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所说的话。 有人说他死了，我认为纯粹是胡说八道，他身上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性， 也就谈不上死不死了。 难道你是说？ 哈利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， 是伏地 哈利，哈利你没事吧？ 赫敏沿着小路向他们跑来，海格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。 我很好， 哈利说，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 独角兽死了，海格，就在那边的空地上。 我就把你留在这儿吧。 费伦泽在海格赶去查看独角兽尸体时低声说， 你现在没有危险了。 哈利从他背上滑了下来。 祝你好运，哈利波特。 费伦泽说， 以前命运星辰就曾被人误解过，即使马人也免不了失误。我希望这次也是这样。 他转过身，撇下浑身发抖的哈利，慢慢跑回了森林深处。罗恩在黑暗的公共休息室里等他们回来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当哈利粗暴地摇醒他时，他嘴里正嚷嚷着一些魁地奇比赛犯规之类的话，不过几秒钟后他就完全清醒过来，睁大了眼睛，专心地听哈利对他和赫敏讲述近邻里发生的事情。哈利激动地坐不下来，他在炉火前踱来踱去，身上仍然在发抖。 斯内普要替伏地魔弄到魔法石，伏地魔在近邻里等着，我们还以为斯内普只是想靠魔法石发财。别再说那个名字了， 罗恩惊恐地小声说，仿佛担心伏地魔会听见似的。哈利不听他的。 费伦泽救了我，他不应该这样做的。贝恩非常恼火，说什么这样会扰乱命运星辰浴室的事情，星象一定显示了伏地魔要卷土重来。贝恩认为费伦泽应该让伏地魔杀死我，我猜想那也在形象中显示着呢。 你能不能别再说那个名字？ 罗恩压低了声音说。 所以我现在只能等着斯内普去偷魔法石。 哈利极度兴奋地继续往下说。 然后伏地魔就上这儿来把我干掉。好，我想这下贝恩该高兴了。 赫敏显得非常害怕，但他仍然想出话来安慰哈利。 哈利，大家都说神秘人一直害怕的只有邓布利多，有邓布利多在这里，神秘人不会伤你一根毫毛的。而且谁说马人的话就一定正确？我觉得那一套听上去像是算命，麦格教授说那是一类很不精确的魔法。 天色渐渐发亮了，他们才停止了谈话，嗓子又干又痛，精疲力竭地上床睡觉。然而这晚上还有一个意外在等着哈利呢。哈利拉开床单时，发现他的隐形衣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在床单下面。隐形衣上还别了一张纸条，写着，以防万一。